第61集，当然跟你姐有关。温小辉和罗瑞提着大包小包回到甜品店，却在店里看到了一个让他意外的人，孙颖。 你怎么在这儿？ 上次的蛋糕不错，我想再来尝尝。 你找我干什么？ 有些事想跟你聊聊，介意吗？ 你忙你的去吧，不用管我。 罗瑞点点头，把空间留给两人，走了。温小辉在孙颖面前坐下。 你想聊什么？ 我找你聊的，当然跟你姐有关。 说吧。 也许你不相信，但我跟雅雅真的有很深的感情，我把她当成妹妹。这么多年来，是我和她相依为命走过来的。 你把我姐介绍给有钱的男人，让她18岁就给已婚男人生孩子，这就叫把她当妹妹？你们家都是这么对待兄弟姐妹的？ 我当初太年轻了，我长得漂亮，我好逸恶劳，我觉得那样的生活又轻松又自在，我是抱着对雅雅好的心态，劝她和我一样轻松点活着的。 你他妈还能不能要点脸？给人当二奶就你的人生追求了？ 我知道我不是个好女人，如果人生能重来一次，我不想那样活。但在我跟你差不多大的时候，我真的就是那样想的。是我害了你姐姐。 你真有脸说？ 要不是对面坐着的是个女的，温小辉真想大耳瓜子扇上去。他由衷的恶心憎恨孙颖，在他姐17、18岁懵懵懂懂，对社会完全没有一点防备的时候，是孙颖把他带上了一条不能回头的路，以至于让他在30出头就香消玉殒。他诅咒这个女人。 孙颖，你他妈有屁快放，我对你没多少耐心。 我今天来找你是有一件事想告诉你，这件事憋在我心里1年多了，我不敢说，不能说，但现在我想说出来。为了我最亲密的姐妹，我不能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。 什么意思？ 我最近刚查出了肝癌，活不了多久了。这就是报应吧，我认了。在死之前，如果可能，我还想为雅雅做点什么。 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？ 我怀疑雅雅不是自杀的。一直以来，雅雅的情绪状态确实不太好，她有了很多的钱，但我几乎再没见她笑过。她活在那个男人的阴影之下。 洛伊的生父？ 那是一个很可怕的男人，连我都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。雅雅很害怕他，但为他生了孩子，还是个儿子，所以他无法摆脱那个男人。他这么多年一直活在恐惧和痛苦之中。 那个男人到底是干什么的？ 没有人说得清楚。他表面上是个做生意的，但背地里很神秘，很少露面。他控制着雅雅，让雅雅为他做了一些不能说的事情。他们的钱来的不是正路，雅雅害怕他，就只能顺从着。 那你为什么认为我姐不是自杀？ 因为雅雅即便很痛苦，但她很爱自己的儿子。我怎么都无法相信她会抛下她的儿子，因为那意味着 洛伊要独自面对那个男人。 你这样的猜测毫无依据。 温小慧感觉阵阵恐惧袭上心头，她不想接受这个结果，她宁愿雅雅是自杀的，也不希望。还有一个原因，最后几次见雅雅的时候，她说她很快就要摆脱那个男人了，让那个男人再也无法骚扰他们母子俩。我怀疑她是掌握了那个男人的什么把柄，可他如果威胁那个男人，本身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你明知道我没能力，也不可能去求证。我还有妈妈，还有洛伊。 我知道，但是我就快死了，我不想让这件事情跟着我永远的埋葬。哪怕你现在没有能力做些什么，我至少希望你能记住。记住，你姐姐可能是被那个男人害死的，我不想她死得那么不明不白呀。 孙颖，你这个娘们真他妈恶毒。 孙颖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，温小辉也低下头，用力地搓了搓头发，半晌，他才开口： 洛伊知道吗？ 我没有告诉他。 不要告诉他，带着这个秘密去死吧。 我不会告诉他的，我不想再激化他和那个男人之间的矛盾了。 他和那个男人没什么瓜葛了，他现在过得很好，不要再打扰他。 小辉，你太天真了，他是那个男人的儿子，他们永远都有瓜葛。 洛伊太小，就算有一天他要知道，也不是现在。 不，不让洛伊知道，并不是因为他太小了，而是那个孩子太聪明了，我怕他会做出过激的事情。我觉得那个孩子也很危险，你自己，你多留个心眼吧。 我和洛伊的事儿用不着你操心，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 嗯， 这件事你还跟谁说过？曹律师说过吗？ 啊， 你说过，曹律师怎么说？ 他只让我不要说出去。曹海是个唯利是图的人，他不会做什么的。所以我想告诉你，毕竟你是真的爱雅雅。 温小辉茫然地看着桌布上的印花，千头万绪，不知道该从何清理。但有一点他很肯定，他会将这个秘密一直藏在心底。他不能告诉洛伊，他也不敢冒着危险去求证什么。他只希望雅雅在天之灵能保佑自己的儿子健康平安地长大。很快就到了盛夏时间，温小辉的签证、机票、行李都已经准备妥当。他在这期间和同事聚了餐，和罗瑞、黎硕分别告别。他还陪了洛伊一整天，两个人吃吃玩玩，就像平常一样。但一股淡淡的离愁横亘在两人之间，他们都不太好受。两个人没有多说什么，毕竟一年的时间也不算太长。洛伊只是嘱咐了他几句，让他照顾好自己。温小辉发现，除了他的妈妈，洛伊是最让他舍不得的人了。尤其是在他知道洛伊需要他照顾之后，简直有种老鹰要离巢，舍不得幼崽的惆怅。那天离开洛伊家，温小辉出门之后竟然有点想哭，同时也忍不住想嘲笑自己。最后的几天，他是老老实实待在他家里陪他妈妈的，只是一直和洛伊保持着短信和电话的往来。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，温小辉坐上飞机，飞往了那个陌生的国度。 到了美国之后，温小辉发现自己临时恶补的英文根本没什么用，该听不懂还是听不懂，生活方面倒是没有什么可困难的。培训机构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住的地方，还安排了中国人带他熟悉环境，带他买生活用品。几天之后，当身在国外的新鲜劲过了，温小辉开始想家和感到无聊。周围都是陌生的环境，陌生的人，他语言不通，连门都不敢出。还没开始上课的时候，每天都窝在宿舍打游戏看小说，一到了适合的时间就给国内打电话，跟罗瑞一聊聊一个小时。开始上课之后，生活变得有意思了一些。班上中国人不多，各个国家肤色的人都有。温小辉虽然英文差，但是性格外向又厚脸皮，连笔带画的也能跟人家交朋友，没过一个星期就能出去喝酒跳舞了。这家造型培训机构在全美范围内是数一数二的，在国际上也颇有名气。温小辉接触到了很先进的美容、化妆、造型理念。课程中，除了他常规要学的，还包括营养课、裁缝课、医美课、奢侈品管理等等，甚至有艺术品鉴赏、世界各民族服饰鉴赏、西方美术史等等。给温小辉的感觉就是先锻造造型师的宏观审美，再教你如何从头到脚的改变一个人。